挑战加速前进步伐，选择捍卫一切可能，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，此刻出发闯荡世界，明天就在脚下，就在脚下。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， Hold 住未来。 汽车音乐会，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， hold 住未来。好了，看看官微这边都有谁来刷存在了。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每天都会如约发来特别棒的照片啊！今天这个天真的是太美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蓝的天，然后碧蓝碧蓝的，上面嵌着一颗一颗的白云，一颗一颗的白云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没有一朵一朵的？因为感觉真的就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一样，大片大片的珍珠嵌在这个碧蓝碧蓝的天空当中。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给我们的图片就是这样子的哈。今天的天真的很棒，还有 Jessie 也来了，根根，还有刚刚发来微信二维码的海拉尔和张荣芳，马上扫你们加你们为好友，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哈，是真的我的私人微信哦，加你们为好友。好了，还有其他的新朋友有没有站在右边？如果你们也愿意加入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，愿意和我成为好朋友，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到官微就好了，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，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。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 好了，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放开的小提琴拉开了歌曲的序幕，延续着周华健最擅长的情歌曲风，周华健温暖人心的唱腔，幸福浪漫而又温情与人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，空降到第十八位哈。好了，继续来温习一下周华健温暖的声音吧。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，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，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，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，如果我看到彩虹，全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，我相信我爱你，蒙上眼手交给你，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，双眼睛，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 周华健的《雨人》。好了，继续攀升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一听到这样的前奏，就知道又是一首谐谑曲，是吗？很俏皮的歌，来自苏打绿的《嬉戏之后》，从紧张不安到逐渐放松。上周第28名，本周第17位。 Here we go， 日暮总想起日升时候，然后黑晚就低下头。发光的欲望开始闪烁，星坠的在天也辽阔。Yeah。如果你身边找不到，就把自己的影子引动。Yeah, yeah。如果你觉得有点刺穷，让四只眼睛来沟通。如果你曾经做过一点梦，清晰的想象的轮廓。如果你暂时什么都不想做，至少有你还有我，装饰子夜尽头。举动丢掉你坦克的面容，保留你细腻心的幽默，要小声破事这分钟。如果你曾经碰过一场水，抓得越紧流失的越多。如果你的嘴巴在找寻耳朵，跟请原谅萤火虫浪费这天空。 自苏打绿的嬉戏之后，感觉吴青峰现在已经开始写更加前卫的音乐了哈。只有他自己不断的默念，数着到底再跨过多少次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坎儿，1道2道3道4道，只有这样才能慢慢的提升，是不是？上周第28名，本周上升了11位，第17位是苏打绿嬉戏之后。好了，继续攀升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好妹妹乐队这次联手民谣歌手陈粒为影片打造的一支舞曲《38号大低曲》，一改乐队以往抒情怀旧风格，活泼的节奏配搭轻快的电音，和喜剧电影《爱公芳龄38》轻松愉悦的气质完美的融合，有减压的功效哦。今天有压力吗？来听听《38号大低曲》吧，跟着他一起动起来。上周第19名，本周第16位。 手牵手，牵手。

来自 MIC 男团的《相信未来》，这首歌曲饱含了积极向上的能量，跟 MIC 男团给人的印象是同步的，真实、自信、团结，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。这首《相信未来》上周第16名，本周上升4位，来到第12位次。怕失败又如何？相信自己，向前冲。好了，继续攀升，要转换情绪了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耳边吹着肯定的风，回想着北京的黄昏，在某年某月，你在我心中按下指纹。是若珍宝的灵魂，我却没有好好的疼。你说没有人比你更爱我，这个诅咒已成真。回顾这短短半生，只有你的记忆最在我心中生根，玻璃我会疼，想听你说谎，一个永远的谎，说我们从未一天遗忘过对方，风尘或远方，若要我说一 说谎。从编曲的细节上而言，这首歌曲结合了欧洲的古典情调，并举了亚洲流行音乐的精致细腻，竖琴的清丽，钢琴的浪漫，弦乐的华丽，就此勾勒出了想听听你说谎这首歌曲的优雅而且唯美。好了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，我是腾冰，稍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，不要走开。 说你最爱的还是我不 汽车音乐会， 汽车音乐会 ，Auto Music， Auto Music， Auto Music， 汽车音乐会。 我说老同学，你这工作加薪，孩子成绩好，新房也装修的漂亮，哪样也没耽误啊？ 你过奖了，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，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。 是吗？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。 你记好了，400-8764-888，他们呀，高端设计还免费，17件家具，6件家电全部送。 请拨打400-8764-888，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400-8764-888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。

get out, get out of my head, and fall into my arms instead. So 来自英国的单向组合 One Direction 带来这首 One Thing， 他们组合是通过英国的选秀节目 X Factor 组合而成，原本呢是以独唱歌手参赛的四名成员，却未能成功晋级独唱男歌手组别的决赛，评委呢就建议说，哎，要不然你们五个人抱团吧，组成 One Direction， 哎，没想到借此晋级了这个乐团的组别，最终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，然后就是开始红起来哈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看来这个抱团还是挺有用的哈。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腾斌，你是谁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了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给您提个醒哈，虽然这两天没有雨，但是这个提醒太重要了。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哎，逢下雨的时候呢，遇到路面的积水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过去的时候胆战心惊，如果积水呢超过了这个排水管，很容易这个排气管进水，而进水之后呢突然这个熄火了该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马上点火，排气管马上就进水哈，完了你这车就再也开启不了了，只能送修理厂了，更严重的是送修理厂，然后保险公司还不给你买单，很惨的哈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说这个车没有这个自动启停功能，那么你自己不要打着火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车子有自动启停功能呢，注意在下雨天一定要把它关掉，明白了吗？因为呢如果你不关掉这个自动启停功能，你虽然明知哈这车子突然熄火了不能马上点火，但是它自己啊就会点火了，后悔莫及呀。好了，重要的提醒就到这里了，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，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，邰正宵小一个字代替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，日后再相聚，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何不合逻辑。

Now every heartbeat is telling me that I'm on a mission to make a difference. I can't believe how the minutes keep passing us by. I better live my life. Here in the moment, just own it and don't think twice. Let's go. I don't wanna blink. I can't close my eyes. These are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. I don't wanna sleep while I'm alive. I don't wanna miss something tonight. I don't wanna blink, blink. No, I don't wanna blink, blink. I don't wanna blink, blink. I don't wanna, no, I don't wanna blink, blink. I can't stop, won't stop, give me some more. So many things that I wanna explore. Isn't it what we were put in for? No, no, so let's go.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，120分钟不间断，持续嗨。 夜色多浪漫，独自撑着伞 ，In the rain， 随意哼着歌，心情也不错 ，Take a break， 在半圈每天经过的。调剂夜色是多么美，嘟嘟嘟 you remember， oh just for you， 一路向前走，美妙的 holiday， bless me， 这一刻轻松的今天我睡到自然醒，推开窗空气都清新，太阳晒过的心情，梦一般的风景，嘴里哼着歌，想不轻松心里也不多， So take a break， 开始憧憬期待已久的旅行，数不完的星星， Oh oh yeah， Do do do you remember， Oh just for you， 来自魏晨的这首歌曲，

来自英国的歌手 Ellen Goulding， 我很喜欢的这位女歌手带来的这首 Born 燃烧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原来的音乐制作人 Rain Tedder 在前往芝加哥的一辆旅游巴士上完成的。制作人原本打算将这首歌曲送给 Leanne Lewis， 收录在他尚未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，但是因为专辑已经有足够多的歌曲装不下了，所以呢，这首歌曲就搁置了。最后这首歌送给了 Ellen Goulding， 在接手之后呢，稍作修改，成就了这一首 Ellen Goulding 的 Born。 好了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我是腾斌，你是谁，官微上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了。好，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再来推荐一个自驾游的好去处，有点远哦，不过值得一去。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今天来推荐的是湿地景区，来体验一下农家乐。哪儿啊哪儿哪儿啊，徐马荒听说过吗？徐马荒原生态湿地景区内有宽广的水域，连片的森林，原生态还有多种的生态物种，这里是江浙一带拍摄原生态风景的绝佳去处呢。徐官庄、马岗村等几个自然村内可以吃农家饭，品一品乡土美味，体会传统的农耕文明。500亩的芦苇荡里可以划鱼舟，用渔具去捕鱼虾，听渔歌之声，品河虾之美，享农家之乐，真的很不错呀。那兴化市的油炸臭干呢，是兴化人十分钟爱的小吃哈。除此之外呢，在板桥故居旁边的小巷里呢，还有很多的美食排档，你会吃到卤水鸭、卤水蚕豆、糟毛豆、白米虾、韭菜花、瓦片鱼，都是非常出名的。哎，流口水啊。赶紧计划走起吧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的歌曲，王心平，别问我是谁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双翅飞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